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都开始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揸车朋友请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5:46，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林慧、崔杰彤。正话钟哥阿欧小白问我，圣诞节想送份礼物俾嫲嫲，唔知送乜好 啊？系咧，送咩好咧吓？ 呢段期间送个人卫生物品，最紧要系送上一个温馨嘅祝福。点解佢哋唔自己谂下啫？ 其实咧，系我问佢哋送咩俾嫲嫲好啊？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做生意就好似赛跑咁，只要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机会赢。但是如果竞争对手出猫，合谋操控赛果，或者大虾势，搞到大家生意都冇得做，你又点会甘心啊？唔好再忍，举报反竞争行为，即刻打3462-2118，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了解多啲啊！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点样学广东话嘅咧？ 我系 Ida， 我嚟自系印尼马楞。我嚟嗰阵时，小朋友未识讲嘢嘅，咁姐姐会解释，咁我听埋，所以我就会明白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00-8:00，有 Barbie、S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你的后援会，圣诞巨献，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秀，零一， 阿一秀，我哋一定要坚持住啊！第一咒语，杀机咯！ 大哥，什么？ 上一次过煲晒七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2-4，阿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可以话系美国少数啊歌影视三妻嘅红星啊 ，Loba Jennifer Lopez。 If you love me, say it in the morning,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 when you want my body, want my body. Sweet little white lies, your sweet little white lies leave a bad taste in my mouth.Your taste in my mouth. Come on. Queen in the nighttime. Black dress with the white wine. Mess it up, watch it fall down. When you watch it fall down. You tell me I'm a real one, I'm the right one. But only when you're on one.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you wanna see me. But only when you want some, want some. Yeah, if you love me, say it in the morning.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You want my body, want my body. Baby, love me like you mean it. Not just in the evening. Only when you want my body, want my body. 虽然佢年过50啦，但佢嘅身形仲系好似后生女咁样噶。本周占第九位 ，Jennifer Lopez in the morning。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首歌有几多苦 12月23号的骚动音乐。 星期三啊，翻嚟有波胜有阿琼。 系啦，预告一下啦，我哋今日咧嘅嘉宾咧会有 per se 嘅，咁啱啱会出现喺我哋节目度介绍新歌《不日之约》啦。 系啊，大家快啲上我哋嘅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 睇嗰张相啦，我同波胜影得好有型嘅。 嗰个姿势不得了啊，咁样咁佢哋只新歌亦都寻晚已经出咗 MV 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到。系啦，咁啊，然后再听个访问啦。 好靓嘅香港，我觉得。 系啦，系啦，你可以估，如果你唔知道，可以望完之后估下香港边一个地方，啱啱都会喺个访问度揭晓系边个地方嚟嘅。 系啦，咁样，咁另外头先都有讲啦，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啦，同埋 Instagram 啦，都等紧大家去 follow 噶。 系，等大家啊，大家上去 search 骚动音乐就得噶啦，咁样。 系啦， 我想讲啊，今日翻到嚟嘅时候，阿琼不断咧喺公司嗰度周围问一个问题，个问题就系、是。 请问你身边仲有冇啲正常单身嘅男性可以介绍嚟识下？唔使特别有钱，唔使特别有钱，好急好急好急，唔该啊！咁 做咩？临到圣诞冇人同你过，你好需要有一个男人慰藉你啊！ 我想话所有 friend 都系用呢个问题嚟问翻我。 十二二十三号问啲咁嘢，仲唔系有嗰啲圣诞危机啊？你 我有啲 friend 话：你送我做咩先？唔同内容，唔同价钱咯、 啊。系啦，几耐先要？系啦。要一餐饭啦，一晚啦，一世啊，定咩先唔同喎、啊？ 跟住我后屘就发现咧，我要再将个句子咧扩充少少，等大家唔好误会。 嗯， 唔系俾我，唔系俾我，系俾一个真系我识嘅正正常常、靓靓女女、斯斯文文嘅女仔 friend。咁然之后我就发现咧，大家开始就踊跃啲啦。 系， 因为本来一开 头大家好惊系你啊嘛， 俾我，即系感觉上话新年流流唔好靠害自己。 唔系你太出色啦，大家好惊衬你唔起啊嘛，因为 哇。点解你额头有汗嘅？点解你眼角有泪？ 你知唔知道我震紧啊？个人点解啊？你做咩要帮 friend 揾呢个？ 其实就真系咁嘅，好简单嘅，系因为咧，即系我嚟紧咧，应该会争一个 friend 嗰个人情啦。咁我就即系因为好唔中意争人嘢啊，钱啊、人情啊呢啲，真系我觉得好痛苦嘅嘢嚟嘅。咁咧，因为我个 friend 真系正正常常、靓靓女女、斯斯文文，有身材、有学识。性格又好，又识照顾人，做嘢又靠得住。我咁望佢，哇！其实佢乜都有啊，我乜都俾唔到佢啊，即系我还唔到个人情俾佢啊。哎，唔系，佢冇男朋友。 哦，系啦，出色嘅女仔。 系啦，就好奇怪咯，咁出色嘅女仔冇男朋友，咁我就觉得，哎，我即系得呢一个位可以还翻个人情俾佢。于是乎，我今日就即系好似。我真系有一种咧寻人启事咧，就系古代嘅时候打锣打鼓啊，咁样周围黐街招啊，咁样去问 寻人， 系啊。你话头先我已经主动地问咗周摄有冇兴趣同我 friend 倾下计时阿凡啦， 做个 friend 啫，咁样圣诞咩做啊？ 交接嘅时候即刻捉住周摄，阿摄你未拍拖噶嗬？ 啊， 系我未拍拖，介绍个女仔俾你识有冇兴趣？ 佢打咗个突， 系啊，跟住佢好惊，佢话有冇你咁靓啊？咁样靓过我。咁都可以傾下偈 嘅，系啦。跟住之後去到賓神先經過入嚟咁啊，擺低啲嘢，跟住又問佢啦。賓神嗱，知道你啊，即係結婚啦。咁但係你身邊有冇啲 friend 單身嘅？又講翻頭先個條件出嚟有冇咧？咁佢好認真咁答喎。賓神話：我真係有啊， 大把貨啊，仲要講， 仲要講到係等我做埋正經嘢先，有時間我坐低長談，講到好似 係咯。即点啊？你系做呢啲咩婚嫁公司啊？嗰啲啊，谂住副业系嘛？定系点？ 有勇抽啊！你谂住系？系啦，即系原来咧，即系揾起上嚟嘅时候，发现自己身边系咪冇呢啲人之后，你就开始要向身边嘅朋友埋手 啦。系啊，好惊啊！同埋因为我身边冇乜男人中意女人嘅，所以呢件事令到我突然间觉得我想揾一啲中意男仔嘅女仔，唔系中意女仔嘅男仔系好难嘅，真系唔好意思。点啊？你系咪做婚嫁公司噶？ 我唔系啊，但系你要知道，到咗我哋呢个年纪嘅男仔咧， 系 即系身边。好多一系又好俾心机做嘢啦，一系可能啱啱甩咗拖冇耐啦，咁都想系时候揾翻个归宿噶嘛？你明唔明白？ 你一定要归宿呢两个字咩？ 即系咁讲啦，起码都开始，呢、這个年纪开始系时候认认真真去揾翻个可以长久噶、哦。 喂，今晚真系同你详细倾下，我个 friend 真系正正常常、斯斯文文、靓靓女女做嘢， 高唔高先？高唔高先？ 咩叫高啊？ 即你个 friend 高唔高先？ 唔系 身高高唔高？ 你要高定矮啊？ 我个 friend 比较矮，因为唔系，但系讲真的 矮到咩地步、啊？ 我想讲同我差唔多咯，咁好矮噶啦，我觉得啊吓，唔系因为 程振鹏噶嘛。 哇！我唔敢咁讲 ，fat 嚟噶喎， 喂喂，你呢个服嚟噶喎，唔系，但系因为我个 friend 除咗高度唔高之外，佢真系乜都好，所有嘢我识嘅朋友入边佢。 好人啦、啊、肯幫人啦、啊、做嘢認真啦、啊、有愛心啦、啊、真係乜都好，就爭在真係好鍾意工作同埋佢唔高啫。 我點樣覺得聽賓神感覺有啲服服地感覺，你明我講咩？有愛心呢個都攞出嚟作為呢、這個嗰啲叫咩？ 有愛心好緊要 嘅，就好大件事。 有愛心好緊要㗎。 你叫我形容，你叫我形容我身邊一啲朋友嘅即係優點係咩呢？我下意識善良咯，係啊。唉，對唔住啊，希望身邊嘅朋友冇覺得受到傷害。 好似上咗一定嘅年紀之後，你想要揾到 available 嘅人 係。 真系不是那么容易。阿琼问你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就谂起我身边啊，有冇一啲熟嘅朋友系处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唔系、哦，大部分都已经一系就拍紧拖啦，一系就已经结埋婚啦，有啲生埋仔咯。去到我而家呢个即系三十之年嘅话， 系 我真系介绍唔到啲咩俾佢，甚至乎啊，我身边嘅朋友同我一样都唔 系 好正常。 系好多人问我，即系有啲听众留言问我哋，点解唔介绍波性俾我朋友？咁我都唔想咁样害我 friend 噶嘛，我用乜嘢冇咗个朋友嘅啫？ 系无谓啦， 唔好咁样害人哋啦。 你听唔到阿琼讲嘅第一样嘢就系要正常啊嘛，咁我都唔系好正常噶嘛，系啊，我每日可唔可以都扮嘅一个正常嘅人咧？因为 我好奇问一下，你身边系咪都好多 friend 好似你咁正常噶？ 好唔正常啊！我攞一个啊，啱啱头先唔记得点样倾开偈，讲开一个朋友，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嘅朋友，咁咧佢同我同一队足球队。 是 咁话说，我哋之前都仲会去参加一下啲比赛，业余界足球比赛。佢有一个好经典嘅对白。话说有一次，我哋队波咧得到一个罚球、死球。咁呢一个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嘅朋友就负责主射呢一个罚球。咁我哋咧因为踢开嗰啲都系个户外足球场啊，咁嗰日啲天气麻麻地，又大风啊，又成咁。然后见到个朋友 set 好个波，然之后扎起个马。准备三二一，一靴个波直入龙门，咁大家当然就哇好劲啊咁样啦。然后佢冷冷抛下一句，即系我哋都话哇咁难射，今日呢个咁样嘅天气户外啊，咁多因素影响，咁你都入到？然后佢就话啦，我风向都计埋啊，点会唔入啊？你要知道 你呢个朋友系咪单身嚟、 啊？我唔知佢啊，我都 但系 我 可唔可以应承 我 一件事啊？就唔好介绍俾我个 friend。 因为佢读理科，好多时候有阵时佢喺个球场上面都，我计好晒啲角度啊，几多度 c 入去啊，风向都度埋啊，风速都计埋咁，即系佢会用一啲咁有趣嘅对答去回应大家嘅问题。咁所以你明白我， 啊、 我身边啲人系呢啲嚟噶。 因为咧，如果我喺现场嘅话，我会唔识笑噶。佢会好失落噶，系咪？ 我哋都唔识笑，我哋当然都唔识笑，我哋就是，然后打后嘅日子就会不用呢句嘢嚟笑翻佢咁样咯。 哦，即系任何事情发生嘅时候都话俾你听，我计埋风向嘅。 冇错啦，就好似网络曾经一句潮语就是、I P 都唔使 check 一样，即系嗰一样嘢系同一个程度咁。 系， 所以你要我揾到一个正常嘅朋友，就是单身嘅男性咧，原来都唔容易嘅。 唉，其实我身边都即系唔系完全冇所谓单身嘅，但系你问我正唔正常就问啲咯，因为我有个师兄成绩好好，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就系所谓嘅 GPA 神啦，即系你见佢玩好多活动，出边劲多补习，劲多兼职，但系佢系即系 GPA 系。应该可以系全方最高噶，即系全学系最高嘅，就系好癫啦咁样。咁、 哦、 因为可能都有啲又唔可以话第二功能就系、是、表现好好嘅地方系啲乜嘢咧？佢记性好好。我哋读文科咧，你基本上你记性好，你背嘢好叻咧，就已经赢咗半噶啦嘛，系啦，即系赢咗一大半添啦，直情。咁但系咧，你嗰时有嗰种，你系咪太得闲，或者你个脑太多容量冇嘢摆咧？ 嗯， 你知唔知佢好中意背咩？佢好中意背电视剧啲对白台词啊！ 哦，好多都系咁噶。 但系咧。即系佢内心嗰个表演欲咧，系你控制唔到噶。因为我记得咧，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之前咧，几年前啊，即系大台深宵做翻呢个大时代啊嘛。 系。 咁大家都系神剧嚟噶嘛。咁其中有一幕系非常之厉害，就系刘松仁跪低求个老板俾自己支报纸。 哦。今日做得唔好，唔收钱。 系，听日做得唔好，唔收钱。 收 钱。系啦，做得好为止。个女人无名无份，跟住我照顾。系啦，即系呢一段，大家知道系边一段得噶啦。因为我就好记得嗰阵时，我哋 Year Two 定 Three 唔记得咗，一班人喺个学校嗰个 canteen 入边讨论紧呢件事。于是乎，佢就真系刘松仁上身。 系。 即系街度表演，你明唔明？仲要系咧 跪喺地下咁样。 佢除咗冇跪喺地下，佢嗰个语气啊，嗰、那个即系因为佢嗰阵时有少少手脚唔协调啊、抽筋啊嗰啲，佢都扮到十足十咁样。跟住直情系隔篱咧有个女仔同佢得噶啦，得噶啦，我哋知噶啦，我哋知噶啦，得噶啦咁样。 俾十蚊佢，你走，你食饭啦。 系都先同佢讲，得啦得啦，听日照翻工啦，食饭先啦咁样。佢都唔停， 嗯， 同埋咧。我好記得係嗰一晚就係做嗰一幕戲啊嘛， 哦、 之後我嗰晚翻屋企去睇嘅時候，其實我係好驚訝嘅，因為真係一字不差，係、哦、真係每一粒字都記得好清楚。咁自此之後，我哋就發現佢呢個特異功能啦。咁因為佢係我師兄嘅，即係大學都係師兄嚟噶嘛。咁有啲 project 咧，即係譬如有啲研究嘅專題啊，譬如李白寫杜甫詩嗰啲咧，佢係做過嘅。咁我哋係直情係可以，佢係勁到咩地步呢？你可以去問佢，我想揾邊個邊個寫嗰首李白詩嘅研究嗰本書，跟住然之後，因為佢做過嘛，佢係可以話俾你聽，佢係新亞圖書館。如果佢冇搬嘅話，佢就係二樓第四個書架第五層左手邊第三本，同一時間佢記得個曲。 哇！咁都好啲，佢將個記性唔係就用喺記對白嗰度，都用喺一啲有用、 有 意義嘅， 有啲原因。跟住我哋其實係冇乜錯噶，佢直情記得嗰本書嘅曲嗰個 number 係好長，譬如咩 NA1439(24),跟住有啲英文數字冇錯過。跟住我哋就覺得佢係黐線。唔知你會身邊會唔會有呢啲咧？即係你覺得好匪夷所思嘅朋友，即係佢可能太沉迷一樣嘢咧。即 系 好似，其实喺我心中，波成都系呢啲人嚟噶。一个男仔识得背呢个小魔女哆啦 A 梦嘅变身咒语，你估系正常人做得出嘅事咩？ 俾你啦，俾你啦，破破你啦，俾俾落多。细个因为冇啊，咁啊细个嘅时候，如果你有经历过嗰个童年，就大家好中意背一啲唔同嘅对白啊嘛。因为以前真系电视就 系 最大嘅娱乐啊嘛，即系张伟健嗰啲我都识背晒。 梁风有信 嗰啲啊，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紫燕取色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咁啊，即系呢啲咧。 好，我要讲最重要嗰一句啦。如果你身边咧都有呢啲匪夷所思嘅朋友咧，唔好怕丑，好唔好？即刻咧打上嚟我哋，但系唔好打住 inbox 我哋啦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inbox 我哋啦，将你个故事咧冠名赞助俾我哋。我哋真系好需要认识下呢啲咁古灵精怪得嚟又好劲嘅朋友噶。 系，我哋24小时一个星期都系招揽紧呢个节目嘅一啲故事。 嗯。 琴日就招揽紧你阿爸阿妈有冇啲好特别嘅嘢啦？ 秘密系我哋真系听咗啲好秘密嘅阿爸阿妈嘅故事， 都有趣嘅。 系啊， 系啦，睇下之后会唔会有机会接佢哋喺我哋节目度播啦。 系 咁，今日就招揽下你身边有冇啲咁样样嘅朋友，非常之神奇啊，特别嘅技能啊，非常之有趣嘅嗜好等等咧， 系 可以话俾我哋听，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G 揾啊我哋啦，将个故事送俾我哋，揾我哋啦，严晴龙波成啊。呢一首歌我觉得好贴切形容到你身边嘅一啲咁样嘅朋友啦，特别系我嗰一个足球嘅队友啦。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遥望死里拼都不肯自走，即使输到不算丑，红尽流汗更加爽快地流，连你推进过只是零，曾同样拼命，能赢回亦转成。一起分享过的热情，长期没有醒，你做我梦境，歌声变唱，掌声，全凭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

在旁，一切都找到答案。听到你心跳声异常的跌宕，我与你一个浅笑的对望。从前在狂山圣诞晚上，谁来跟我深深恋上，一切也可跟你分享。平凡事亦撩动理想，如今你将一切灿烂紧紧地拥抱，这动人梦想竟可跟你遇上，竟可不再幻想。在你眼中会看得到更加清楚， 相隔了好长时间没出歌了。今年圣诞推出这一首《圣诞不需要别过》，它是林若莹。限聚令到圣诞没得一班人聚的时候，其实在音乐方面录音也都是一样。林嘅圣诞嘅推出呢一首歌，佢系香港民谣唱作人 Jaden 嘅 Hey Do You。这首作品有很多和音在里面，感觉气氛很热闹的。 但 Javin 就形容呢一首歌是一个寂寞的狂欢。原因是因为 Javin 是跟几位素未谋面的音乐人呢隔空咁样分开去录呢一首歌嘅。若然今年喺屋企想再多啲圣诞气氛嘅话，不妨试下听呢一张嘅 EP 啊。 On a mistletoe, I'm gonna get to know you better this Christmas. And as we trim the tree, how much fun it's gonna be together. This Christmas, fireside is blazing bright. We can't run.The cards are here. My world is filled with cheering you. Oh yeah. This Christmas, and as I look around, your eyes outshine the town they go. This Christmas, fireside's blazing bright. Yeah. 今年圣诞推出了一张 Studio Live 的 EP， 叫做 Reason to Rejoice。咁啊 ，Live 去录啦，当中仲包括一啲音乐人，包括例如苏道哲啊，同埋竹枝梦嘅 Tom。听过呢张 EP 里面第六 track 啊，歌名叫做《This Christmas Hang All the Mistletoe》。师姐，今日我哋又有嘉宾，你谂住用佢哋个名创作一个咩字句呢？ 今日我有外国饭呢，有少少喉音，唔好意思，停住啦。 Per se 开支内界兄弟， 哇，咁都俾你谂到，好犀利啊，师姐。 我未見過 Sandy 個樣咁疑惑， 係 佢一度以為我喺度做緊啲乜嘢，我唔係你接受訪問。 我哋咧首先要介紹我哋今日嘅嘉賓咧係有 Per Se 嘅。 Hello，Hello。 係啦，咁因為咧戴住口罩，我特別留意到啊，即係 Steve 同 Sandy 嗰對眼嘅表情啱啱，特別啱 Sandy 嗰眼做咩嘢咧？咁樣嗰句係咩嚟嘅？你聽到啲咩？你覺得 咩 Per Se？外界唔知道，我唔知啦，已经唔记得咗，因为唔似系一个字啦。 Steven， 你 听 到乜嘢？唔知 召喚啲咩出嚟？ 好似一個咒語咁係嘛？ 係。因為其實我哋咧會根據翻唔同嘅嚟嘅嘉賓個名咧，做一個金句俾佢嘅。而 per se 咧，即係又唔係拉丁文啦，又唔係中文，又唔係英文啦。於是乎咧，我哋就決定咧用呢個 per se 海之內皆兄弟呢一句嘢喺度。系、哎、啊，对唔住啊！ 然之后我哋就要特登转咗个音， 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哋觉得呢个礼物系会令你哋再明多少少嘅。 系啦，系啦，交俾我哋嘅礼物小姐严琼啦，就系将头先我哋嗰句嘢啊，四海之内皆兄弟， 系啊， 写成咗。 哦，同埋我哋覺得咧，嚟到你哋嘅辦公室咧，應該就可以揾個地方幫你掛起佢，好唔好？ 我想攞翻屋企喎，而家 啊都得， 可以啊。寫一句，除一個禮物之外，就係、是、想從呢一句句子當中，會唔會能夠發掘到你哋一啲經歷嘅？咁所以點解頭先問你哋有冇試過係同一啲陌生人嚟幫過佢，或者佢幫過你，就係即係食翻呢一句嘅意思啊？係啦，即係有冇遇過一件咁嘅事咧？真係有， 都幾耐下以前，即係五六年前咁樣啦。咁就我要去一個上堂咁嘅地方，咁但系我又做得到，咁之後有個外國人就問我點樣去機場，咁但係嗰個位其實好難去嘅，咁我就話你不如 call 車啦，咁樣直接去啦，咁佢又想搭巴士，咁啊幫佢即係喺度查咯咁樣，咁之後查下都同佢搞咗成差唔多八個字，咁之後我最終就遲到啦。 八個字咁 樣，係啊，因為嗰度真係好難去，因為唔知即半山咁樣，咁我要去嗰個地方又係再上啲，但佢要去嗰巴士站就可能再落啲，係啦，咁佢又堅持唔肯 call 車，咁就可能陪你去啦，半身早咗嘅，咁但係做到一半之後就譬如幫埋佢啦，咁樣，因為都仲未揾到，咁最終就佢係上咗車嘅，咁我唔知佢講唔講得班機啦，可能都講唔到啦，咁但我就一定遲到啦，咁樣咯。 佢有冇表示好感激你咁樣噶？ 有啊，佢問我攞 email 咁樣噶，但系我冇收到 email， 五粒星都冇俾，星星都冇俾啊咁樣。 我都唔知呢件算唔算係幫人，即系我可能都幫唔到佢，佢可能都係趕唔切班機，但系就有呢件事咯，因為我好少幫人嘅，所以。我只系谂到呢单嘢啫， 少帮人嘅意思系，如果街道有陌生人突然之间需要帮助，你可能你唔会第一个主动行埋去，即系人哋埋嚟就可能先会做，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即系除非大土坡跌低嗰啲咁样啦。如果冇咁明显嘅话，睇得片案啦，可能我系怀疑咗人先会觉得佢系嗰件事系咪真系表面上咁样咧？咁样 唔系佢好搞笑嘅，明明咧就系我会肯即系复人哋多啲啦。咁但系咧佢系真系我。我諗我成日同佢出街咧，啲人都會 approach 佢問佢啲問題啦，但係可能通常係問路啦。咁因為其實通常佢都唔係好熟路嘅，跟住佢真係唔識答咁樣咯。 係 我試過有人問係咪國語啊？咁我唔識講國語嘅，但係成日都有人用國語問我嘢嘅，唔知點解。 嗯，係。 就算我同 Sandy 一齊都係嘅。 係。 因為你有啲似台灣仔。 係嘛？咁之後佢就問到咩？我聽到喺邊度咁樣啦，類似。咁我就有時就。咁樣字一邊我都未諗清楚個問題咩，咁之後佢就share 咁就走咗啦。咁啊， 即係隻手都未指定，其實仲喐緊，跟住佢就行咗去啦。咁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成日都有啲情況出現嘅。有時我就咁零頭，即係當聽唔明。 不知道 咧，不知道咯，係啊。 你識講不知道？ 我不知道 Mandarin 啊嘛，通常就咁講。 好 難啊呢句。 係啊，咁 Sandy 你又有冇遇過呢啲類近嘅嘢？ 你頭先講嘅時候，我都係諗到，哇！好多年前咧，就有一次，我平時不嬲都係唔會點樣，又係好主動嗰啲嘅。咁但係嗰次就係搭凌晨搭港鐵咁樣啦，咁嗰時，跟住咧見到有個醉咗酒嘅男仔咁樣，咁佢咧，因為其實地鐵已經冇曬人，咁突然之間我本身係往東邊走啦，佢突然之間要喺其中一個站度停低咗，佢就話：哦，呢個已經係 last train 啦，咁樣，咁我又未翻到屋企，咁佢又係啦出緊車，但佢好似出極都出唔到車咁樣啦，咁我就死啦，我係咪應該幫佢咧？但係咧成個月台都冇人，我得翻我又揾唔到人幫手，咁我就好啦，我幫佢。咁幫佢原因好簡單，因為佢手上面有個琴譜。因为我觉得音乐之内皆兄弟啊嘛，所以我就扶佢一把咁样，跟住最后我哋就一齐搭咗程的士，就即系我落车先嘅，跟住就佢就又再落车，咁冇几耐之后咧，佢又揾得翻我，所以我哋而家成为咗朋友咁样。 哦， 系啊，系啊。 佢点样揾得翻你？你有冇问？ 系咯， 点样？ 即系佢系见到你表演出啲 poster 或者点样？ 因為可能真係街兄弟同埋香港又真係唔係好大咧，咁大家都係嗰時都係仲係玩緊 indie music 咧，咁所以就慢慢就大家揾翻大家咁樣咯。 我覺得佢扮醉啊，因為如果講到醉到咁嘅地步，連站都出唔到去，佢點會記得 Sandy 咩樣啫？ 你好似啱喎， 咪就係咯。嗱，我覺得你係應該同 Steven 學下，以後帶住懷疑去面對呢個世界，好唔好？唔好覺得音樂之內皆兄弟，咁可以俾人呃嘅細路女。 但你有冇覺得你哋兩個呢一種即叫一粒一突啦？即係啱啱呢個情況裏面，但係套用喺未必係對陌生人或者其他事上面，甚至乎你哋自己即係 career 上面做嘢上面都幾好嘅，即係呢種 balance 有冇覺得過啦？ 有啊有啊，開頭係覺得即係摩擦多過即係，因為我係唔中意有任何糾紛啊 conflict 嘅，咁但係佢係會成日挑機咁樣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而家就覺得其實咁嘅交流係嗰啲叫咩健康咯，係、所以就係真係互相補給，同埋我亦都要學識點樣去揮霍我自己覺得啱嘅嘢咁。 本身都係好多時都係會Sandy 就可能會想，我當我寫歌咁樣啦，可能有時會想繼續一啲嘢，即係唔捨得一啲 idea， 咁我想就抌咗去做另一件事咁樣，咁即係我會比較冷血啲去抌我哋啲 idea 嘅，咁但係佢就會長情啲咁樣啦， 即係唔捨得啊，唔好啦咁樣。 係啊，咁而家就我就會學識即係。想多一陣先啦，係咪真係唔係咁好呢？或者 Sandy 就可能會決定即係、我哋 諗啊， 係啊，即係我哋互相都有呢個咁樣嘅 growth 嘅，我覺得係會有。 要出口就能尽享有满口没有仍假想天地自由张开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Percy featuring Serenity 有呢一首之前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粉碎糖果屋》。 体制内嘅声音，相信褫夺区议员资格势在必行。澳洲最大城市悉尼当局决定，圣诞期间继续执行限制社交聚会嘅措施，遏止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大部分悉尼民众在节庆期间可以给最多10名成年人作客家中，儿童不计算在内。悉尼自上星期累积近百宗确诊个案，今日公布新增八宗，为疫情受控带来曙光。当地政府说，过去三日超过124,000名居民接受病毒检测。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星期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几宗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嘅报告。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中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旺角道。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雅色士道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啦。本来车龙都好长噶啦，加上较早时啦，公主道。同一方向近住卫理院就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咁而家啦，龙尾加加埋埋啦，就排到去康庄道近住红隧嘅九龙出口。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快线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近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中间，现在启隧去尖沙咀方向都是需要间封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啦，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将军澳那边的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山近住中区消防局多车噶，龙尾沿住下角道排到去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排到海丰园。铜锣湾一带啦，包括京士顿街、嘉宁街都是比较繁忙噶。告士打道去海旁方向的龙尾是在大坑道近住益群道。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去观塘，近住港湾多车的龙尾去到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 Per Se 俾佢哋介绍下佢哋嘅新歌《不日之约》。 Per Se 开智内界兄弟， 咁啊，今日我哋嚟到你哋公司呢一度咧，咁啊，除咗倾头先嘅嗰一样 Per Se 开智内界兄弟之外啊。我哋當然就係講你嘅新歌，你嘅新歌《不日之約》啦。咁一開始咧，就會我同阿瓊咧，首先就即係從我哋嘅角度去講，我哋即係覺得呢一隻歌一啲嘅感覺，然後就再交俾兩位一間一次過開估嘅。 好啊， 係啦，咁我講先啦。 好啊， 咁因為今次呢一隻歌，我知道係嚟自即係德國一個民間嘅傳說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原本我上網睇嗰個故事咧，即係一般講，其實佢係有少少 dark 喺裏邊嘅，即係佢講嗰種承諾，如果你唔應承佢嗰、那個。嗰、那個長笛手、魔笛手咧，就捉咗啲細路仔，即係佢一個比較唔係咁開心嘅故事。 呢、這個都算係我細個時候咧睇咁多童話故事入邊咧，我覺得最恐怖嘅一樣嘢，因為我覺得呢個故事，即我會覺得，唔俾錢啫，唔使拐曬人啲手走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故事係我細個時候。 老細唔俾錢你點對佢？ 哦，咁我會拐曬啲手走。 哦，明咗啦。 所以我記得細個時候咧，因為其實我哋睇呢個啲童話故事的時候咧，即係好簡單，好人壞人好分得清噶嘛。但我覺得呢個故事係有少少好令我分唔清嘅，細個時候睇噶嘛。咁而家你舉翻老細嗰個例子，我覺得唔抵死啦咁。係 啊，咁我覺得即係佢係有呢一個比較即係 dark 啲嘅一個部分啦。咁但係你哋選擇咗講嗰樣嘢就係思念嗰一樣嘢，好似從即係村民嘅角度，佢講哦，啲人突然之間唔見咗啦，啲小朋友咁樣嗰種。咁我想估嘅就係、是、你哋睇完之後覺得我哋不如選擇正面一啲去 present 呢個故事啦。係啦，呢個係我估嘅，即係攞住個大家都有啊，大家都知道故事，但我揀邊一樣呢，應該討論咗一段時間之後，不如 positive 啲去講啦咁。 咁我估呢個咧，因為知道個故事可能關個笛事咧，我就好留意成首歌當中笛嗰個運用喺邊度啦。因為可能一路都覺得啊，這個可能會唔會係一個好重要嘅樂器咧咁樣。咁我同波盛頭先都講，波盛都提我，其實可能喺成個編曲當中嗰、那個笛嘅存在咧，就係、是。想加重嗰個思念嘅嗰個效果，又或者將個感情進一步推高嘅嗰個地步、嗰、那個地位咁樣。 好啦，咁啊交俾你哋去即係逐樣去揭 正面啲係啱嘅，因為其實本身個故事係一個我哋專登揀一個村民嚟做今次嘅主角，係因為即係。我哋冇理由做，冇理由揀個吹笛嗰個啦，即係好似變咗奸角嘅故仔咁樣。咁雖然佢都係俾人呃，咁其實佢係咪真係一個奸角咧？咁呢樣嘢其實就冇唔係咁黑白嘅。咁我覺得喺我哋即係做人裏面都係其實好多嘢都唔係黑白。咁所以我哋其實成個童話嘅 project 都係想講話，即係有時我哋見到一啲嘢唔可以咁快下一個結論，即係 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好立體的一些性格，想即不同時刻 會出現出來樣啦。那我們選一個村民 的原因是因為而那個村民呢就是 被這個沒有了那個小朋友影響的，即可能是他的親戚，可能是他的仔女樣。那我覺得我哋譬如今年咁樣有呢個 pandemic， 其實就好多嘢都機會又好冇咗啦，或者可能好多嘢做唔到。咁其實呢啲嘢就突然會冇咗咁樣，咁依幾年都係啦。咁所以就想用呢樣嘢嚟睇下一個好似好絕望、好黑暗嘅一個情況咧，你點樣去將呢樣嘢去喺裏面都可以揾到一個出口啦，揾到一個方法去繼續咁樣咯。 我之前都有諗過，咁如果我哋用消失嗰個人嘅角度去做會點咧？咁咪就係可能困咗喺個山度死咗，咁即係佢好似冇乜嘢可以學到咁樣啦，就已經完咗啦。咁所以我哋覺得留喺度嘅人好似重要啲嘅，咁就諗留喺度嘅人點樣可以即係有啲咩警醒，而佢哋有啲咩可以因為呢件事改變咧，所以就作呢首歌咁樣咯。 同埋其實首歌係咪都有一個意思係覺得自己啲小朋友或者自己親人係會翻嚟嘅咁樣？ 係有呢個感覺，因為我即係個名叫做不日之約啦，即係不日即係唔係 coming soon not yet 咁樣，係啦。咁但係亦都可能係佢消失咗，或者係喺唔知我即死後嘅世界先會見到，但係總之就會覺得會見得翻咯，係即係有呢、這個。 盼望 系咯系咯，咁所以我哋喺个首歌嘅 bridge 里面，即系又讲小星尘即系你来靠近咁咧，就系好似一个，如果你嗰个人已经消失咗，或者系已经离开咗呢度，咁你有啲咩可以再做咧？其实唯有系你寄望一啲祝福俾佢咯。 咁跟住阿琼讲嗰个即 系编曲上 嘅运用啦， 系啊，今次其實我哋第一次用長笛嚟做喺擺喺編曲裏邊啦，咁其實都搞咗好耐，因為又唔知道即係覺得首歌個故仔本身又係講長笛嗰個人咁樣啊嘛，咁係咪應該個氣氛重啲咧？咁定係佢戰下底就算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揾嗰個平衡都揾咗好耐嘅。其實阿瓊講得啱嘅，就係、是、我哋想佢係一個好似 echo 緊歌詞嘅一個角色咁樣，即係可能佢講緊佢一齊去玩，去攀山咁樣，咁就會無啦有一句係佢好似好彈跳嘅咁嘅 line 咁樣，咁去到可能去到副歌嘅時候，佢就係比較一個慘啲嘅角色，即係佢其實好多唔同嘅角色係想呼應翻個歌詞咯。 但係我諗其實成個編曲可能主調係個小提琴。系咪？即系因为但系最开头我喺度好想象紧，就系因为讲到思念呢件事啦。于是乎，我唔知咪思念，好似我哋印象当中都系比较悲伤少少嘅，又或者压抑少少。 即系小提琴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啊嘛。 你系咪净系识呢个小提琴嘅啫？识嘅嘢用晒噶啦，我哋已 经。五级 够。哇！我第一次听啊，就系衰过唔学啊，真系。跟住但系我会喺度想象，反而呢一首歌系重希望嘅。 其实我谂系即系今次加小提琴系啦，第一样嘢其实小提琴就系做嗰个气氛上，即系亦都系即系嗰啲抒情嗰啲嘢，其实喺小提琴里面做得可以好，即系我谂我哋会系在行少少啦，比起 flute 嘅话。咁同埋我哋今次咧亦都加入咗大提琴啦。咁我谂大提琴系一个好似安抚嘅角色多啲，因为佢本身比较低音，比较低沉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亦都喺呢首歌里面有一个另一種嘅感覺俾到我哋咯，就係嗰種 support 咁樣。 同埋其實我哋設計嗰陣時咧，就個小提琴會喺左邊啦。咁其實我哋嗰個 concept 就係小提琴係類似代表而家仲喺度嘅人。咁之後嗰個右邊嗰、那個笛咧，就係、是、代表咗即係可能我哋啲記憶啊，或者啲失去咗嘅嘢。咁之後可以 Sandy 咁講嘅大提琴就係一個點樣可以黐依樣嘢，令到你有一個comfort 咧？點樣可以令到你去面對而家咧？咁有少少咁樣嘅角色嘅分配 嘅。嗯，因為頭先 Steven 你講到即係嗰個長笛嗰個運用都今次係一個挑戰。首先第一次用啦，第二就係、是、因為嗰個音色上面長笛係會高啲同埋尖啲，佢好容易如果你一擺出嚟就會搶曬側邊啲嘢。咁但係你又仲有頭先講嘅樂器嘅時候，咁呢一個嘅可能 mixing 上面啊、調整上面嗰啲去 tune 係咪嗰樣嘢都係一個難度咧？今次？ 都係啊。其實每樣樂器，我哋今次一開始就決定一定要錄真嘢，因為、因為如果唔係做唔到嗰個感情嗰個表達嗰樣嘢出嚟，咁所以其實今次就應該我哋咁耐以嚟錄最多真樂器嘅嘢，亦、都因為有長笛，咁就一定要錄真嘅笛啦。咁啊，大提琴都係真啦，之後小提琴又係真啦。即係總之，我哋所有有角色嘅樂器，我哋都盡量錄真咯。咁、咁 mixing 又其實都係耐咗嘅，因為我想每樣嘢都佢需要清楚嘅時候，或者佢同其他樂器有交流嘅時候，我都想佢哋聽到咁樣。會似係可能似 soundtrack 多啲咯，即係唔同時候去到呢個位就一定要聽到個笛嘅，去到呢個位一定要聽到個小提琴嘅，即係有咁樣嘅做法咯。 可能頭先啱啱啊 Stephen 講即係 soundtrack 嗰樣，突然一點聲啊，係啊，即係聽到有好似宮崎駿嘅，即係你一聽呢只歌個畫面，如果要黐落去，我要揀咧，我會揀宮崎駿嘅。动画咯， 即系风起了嗰啲咧，感觉上系一个大草地，跟住个就要升空嗰啲。 系啦，即系有。 你明唔明、 ？Sorry 啊，因为你讲风起了咧，我哋嗰个《不日之夜》嘅封面咧，就系、是、正正系有宫崎骏同埋有风起了嗰个 concept 而发生嘅。 啊， 系、咯， 啊，独具慧眼， 做咩要赞自己咧？你 其实系唔 你赞我，我赞你就冇咁尴尬啊嘛，唔好赞自己。 同埋仲要， 你讲得几好喎、 啊？仲要系唔理，完全唔理人哋音乐人嘅感受，应该话系，我都觉得其实真系好衬呢件事，完全唔理人哋感受，赞翻自己。你睇我讲得几啱。 但 知丑啊！音乐节 影嗰个 cover 嘅时候就拣咗系鲤鱼门嘅其中一个地方嗰度 系，嗰度系油塘石矿场嗰个地方咯。 系，其实我哋本身有影几个款嘅封面嘅，咁啊最终就我哋嗰个设计师啦阿橙啦，咁佢就决定用咗一个系我唔知讲啲乜落 Sandy 只耳仔度，咁 Sandy 就好似被催眠咁样，咁就好似 所以对眼就蓝咗啦，就 就好似我系想带走佢咁样，咁有少少呼应翻个本身个故仔，但同一时间又成件事可能好白啊，好大自然啊，好有一个秋天嘅感觉啊，即系想喺。啲相裏面都有保留呢樣嘢咯。 隨住呢首歌，仲有個菲林嘅 party 噶嘛，係咪啊？係好得意啊個名。但我想問一下，點解你會即係想將呢首歌同菲林，即係其實而家影相嘅方法咁多啦，即係單反、小單反、微單反咁樣。但係點解會想覺得啊關菲林事呢？ 因為其實今次本身我哋都中意影相啦，尤其是我係比較中意影菲林多啲嘅。咁今次阿橙就嗰、那個團隊就想直情用菲林嚟做個封面，即係平時可能都會用數碼之後再整到佢可能咩 feel 就咩 feel 啦。咁但係菲林其實冇乜點喐噶嘛，即係你影咗就係大概係咁啊嘛。咁就有少少係都係做翻嗰、那個咪叫懷念啊，係啦，即係你掛住一啲嘢。咁可能你係影咗一張相，咁嗰張相曬出嚟就冇噶啦，即係喺個 moment 就係個 moment。咁其實都係呼應翻首歌，有少少呢、這個即係掛住個感覺，有少少舊式嘅感覺。因為講緊嗰條村Hamelin 係以前一個德國嘅地方啦。咁啊而家嗰度好搞笑，佢而家嗰度提我話啦，即係係咪哈姆林啊？ 譯名冇所謂 嘅。咁喺個漢姆林裏面呢，其實佢有條街呢就係、是、叫做唔可以打敲擊樂街咁樣啦，咁就係、是、德文啦，嘅係咁，但係嗰度就係成條街都唔俾彈任何嘅樂器嘅囉，即係 busking 又唔得，乜都唔得咁樣囉，就唔知係咪因為呢個故仔而搞到佢 衍生咗， 係啦，衍生緊呢件事啦， 但其實點解你哋會揀到呢一個故事，係點樣遇上到覺得我、今次用呢一個民間傳說去成為主題呢？ 其實我覺得因為是今年最貼題的就是活在當下這件事啦，所以我們就反而是想我們這個主題可以有什麼童話故事可以呼應到呢， 是 但是如果即就咁講活在當下好好似好 overset， 即個個都咁講都好容易講咁樣，所以這個情況就好似大家好似遇過又好似未遇過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故事幾得意，好似唔係咁多人中，即係好多好似唔係咁多人聽過，應該咁講。咁所以又好似有種 我哋中意玩啲冷門少少嘅故事咁樣咯。 同埋呢個故事都好早期我哋定噶啦，即係都頭我諗頭兩三個都係已經決定咗做一個魔笛手嘅故仔，亦都即係專登做一個可能佢唔係主角，亦都個童話裏面本身冇提出嘅角色，係啦。我哋點樣去睇童話去學到啲嘢？因為有啲人就話啊，童話其實冇原因嘅，即係佢哋只係一個故仔咁樣啦。有啲人就覺得啊，你裏邊係會學到啲嘢嘅，所以成日俾啲小朋友睇咁樣。但係我哋身為大人點樣去睇一個童話？純粹係覺得佢一個好完美嘅即係世界啊，定係其實喺裏面我哋都仲可以學到嘢咧？即係呢個係其中我哋嘅想呢首歌做到嘅嘢。 嗯，依一個嘅 project 都因為譬如無窮嘅時候就講漁夫同金魚嘅童話故事啦，或者民間傳說，跟住譬如糖果屋啦，到而家第三隻係咪即係已經後面都會仲有一啲去成為呢一個 project 嘅，即係一啲其他作品會之後出現咧？ 仲有幾多個故事啊？ 係 啊。仲有好幾個啦，但我哋就未 firm 定係真係出幾多個嘅，因為其實我哋預備就預備咗好幾個，咁但係睇下去到 project 嘅完嘅時候，想點樣去 wrap up 嗰件事，亦都可能睇下嗰個嗰刻個 moment 會唔會有啲嘢，即係譬如話頭先講話，我哋其實好早已經知道呢個故事，亦都定咗，但係點解揀喺呢一刻做呢？就係因為即係好似同個時間好呼應咁樣，咁所以都要睇下年點樣發生啦。2021年， 同埋我其中一個想達到嘅嘢，即係用呢、這個我當會係一個專輯嘅其中一個目標咧，就係、是。因為每首歌裏面都係講緊一個人會有嘅性格嘛，咁我哋就同童話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每個人一個唔係要需要被救嘅公主，一個唔係從來唔驚嘢嘅王子，即係唔係咁噶嘛，每人都係好多層次好立體，咁就希望我哋呢堆歌裏面會唔同時候啲人聽會揾到唔同嘅自己啦，譬如。你可能失去咗啲嘢，你聽《不日之約》會有共鳴嘅。你可能好想買新袋嘅時候，你可能 聖誕大減價嘅時候， 哦耶， 就聽無窮啦咁樣。 嗯，係啦，跟住面對現實要翻工就粉碎糖果屋啦。 我嗰日有次睇到個 comment 話，有人睇咗《粉碎糖果屋》之後攞詞聽咗之後，跟住就哦，唔知係咪應該恭喜你定係點咧咁。 我突然間覺得賺好大，係 啊，都會㗎，當然會啦。 唔緊要，其實佢想辭職好耐，應該 係 啊，想要揾個藉口就 係 冇錯， 即係等於好想買袋好耐一樣咯，同一個道理係啦。咁但係大家可以期待之後究竟 Per Se 呢一個即係同埋嘅 project 會繼續點樣發展啦。 我覺得其實啲聽眾可以提供啲故事俾你哋，可能有啲人心入邊有啲好中意嘅童話故事，不如放 inbox 佢哋。你想講咩？ 國王的新衣點樣表露嗰種男人嘅赤裸 咧？啊！你哋使唔使拍？你哋想唔想拍 MV？ 佢可以做國王啊，係啊，係啊，佢最 OK 喎。 啊， 國王的新衣我哋有諗過嘅， 真係 啊，係啊，係啊，不過出唔出就再我哋再傾下。 係啊，睇下係咪國王嘅 角度， 定係國王嘅手下嗰啲？ 唔係，我係嗰個小朋友啊，即係講真話個小朋友可以做嗰個角色，佢做唔著。 你咁嘅小朋友， 我肚入邊有個小朋友。朋友啊，得唔得？ 我啲人哋公司要鬧交。 Steven 好迷茫，見到我哋兩個好失禮嘅表現咁樣，多謝曬人哋先啦。 希望我期待，真係期待，但係呢隻歌真係好聽，我好中意。 我中意啊！ 今日再次多謝 Per Se，Thank you。 Thank you， 曬 Thank you。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九龙塘雅色士道慢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康庄道。咁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雅色士道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康庄道。另外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都系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景，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港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景。至于较早前咧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噶。而家车龙沿住加士居道一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太子道西。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而家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较早前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龙尾油站地开，龙翔道西行嘅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丰园。铜锣湾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现在告士打道去海旁方向，近住京士顿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大坑道近光明台。而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梅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红棉路，一路排到下角道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对开。就是马纪仙峡道上山近住梅道的交通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落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路面方面，其他路面情况咧，喺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反方向咧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近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咁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就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同埋青沙公路接近蝴蝶谷。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車多，車龍排到去長青公路近金竹角。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交通繁忙，龍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錦繡花園。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近住葵興村一段交通都是非常擠塞，車龍排到接近麗景。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误会，佢唔系唱紧 Mirror。 全凭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只参背后，要往死里拼都不肯绝走，即使输到不算丑。 唱的这首神队友唱的就是剧集里面的排球队成员，有感情有经历有热血，再猪的都会是自己的神队友。 对手比不起这一对手，如同神队友自惭背后， 祝 歌编曲温汉文，填词有林若玲，监制 Edward Ch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 Anson Lau 神队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波盛作为骚动音乐的节目主持，我们送些什么圣诞礼物给姨妈姑姐好呢？ 我二姑呢很想去旅行啊，我打算送机票给她，疫症之后可以环游世界。严琼，那你打算送什么给你姨妈？ 当然送条筋啦，我姨妈这么贪靓啊，最喜欢一些又贵又靓的丝筋啊。 民政小老国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一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谢雅儿。 我第一次写歌给一个朋友，当时经历紧佢人生嘅低潮，都有啲觉得好唔知点样帮佢，因为好多时候喺唔开心嘅情况之下，你讲任何嘢都未必真系好帮到嗰个朋友。咁即系呢一种矛盾嘅心情，我就将佢写咗，就系我人生嘅第一次创作咁样。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2020年你不应该错过的好作品。2020年就快过去。惯例上咧，各个节目都会开始做一年嘅总结。冇错，呢个时候咧，阿琼都会忍唔住沉下去。有少少唔同嘅系，连续两个星期，阿琼想同你再听一次。我觉得2020年你真系唔可以错过嘅声音，又或者系出色嘅作品。连续两个星期，你唔会听到一啲非常之熟悉嘅天王或者天后嘅名字，因为佢哋嘅作品咧都好难错过。比较多嘅反而系一啲阿琼睇好嘅未来嘅天王天后，佢哋都未必系2020年嘅新人。同时，可能有一啲嘅歌手咧已经喺台湾或者内地攞到好出色嘅成绩，好受到认可嘅地位。阿琼希望香港嘅听众都可以留意到呢一啲出色嘅音乐单位。有两个星期，不过咧都真系实在有太多嘅音乐单位想再介绍俾你。成个过程当中咧，有好多嘅断舍离都真系十分之困难。同一时间，阿琼都有啲新发现。 如果真的要总结呢，可以留意到近年的华语乐坛，尤其是台湾很多的新歌手冒起呢，都是通过一些创作歌手的串流平台，例如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绍过的 Street Voice 街声等等的方式，当中呢有些作品呢就是在网上得到好好的回响，甚至成为网络的热潮，之后呢就可以红返去电视台做一些电视的节目啦，开一些实体的音乐会时全场可以大合唱等等。如果再顺利一点呢，这位歌手可能就会拥有自己的专辑，甚至乎是音乐会等等。得网络者得天下的这个情况应该都是会继续持续下去的了。第一个星期这些作品又或者歌手呢，都是在网络上有超强的人气的。 如果你听开骚动音乐呢，其实可能这些都算是熟悉的名字来的。成日都赞他赞到天上有地下无的。近几年台湾好出名的一个女 rapper 嚟嘅，好过分啊！呢、這个女仔喺仲未有自己嘅作品之前咧，吴青峰已经听过佢 featuring 其他人嘅歌，已经讲话咧，佢好快会开启一个属于佢自己嘅时代。 口音这个深夜节目写作在你话题吧，脑袋思绪揭露打进来先空起来，等待广告时间结束，问题先生先说嗨，等我说开始别抢拍、哎、抓住时机把你接住，失散的烟雾攀附，请问是天赋要怎么要怎么保持不坠落，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你直播黑夜滴答吧 ，ring ring ring， 直到我这边一定有人答应，是谁接起会有谁愿意？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你直播黑夜滴答吧 ，ring ring ring， 直到我这边一定有人答应，是谁接起？心是相同的情，是不是有问题，只是想问问题，重点是有人听，我是个动交际的搜寻引擎，排除对错只给对位的意见，整理谬误喜欢的回复送给你当纪念，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你我黑夜滴答 ，ring ring ring， 直到我这边一定有人答应，是谁接起？ 他的名字叫做陈恒静，选你歌曲名称《问题先生》。是很厉害的，在未有自己的作品之前，只是帮一些歌手 featuring 了几首歌之后， 已经有好多歌手都好希望继续可以同佢合作之余咧，亦都讲好似头先讲话，吴青峰已经认为咧，当陈恒正有自己嘅作品之后，佢好快会开启一个属于陈恒正嘅时代。剛才聽到這個問題先生的作品是他2020年做了一個 call-in 計劃，原來他的夢想是做電台的 DJ， 可以在電台當中聽一些很有心事可以問題人的電話，而剛才那首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模擬的狀態底下寫出來。同樣的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可以繼續聽到陳恒正一些自己的新的作品，继续都是介绍一把令人一听就好难忘的女性啊。如果有人跟我说，阿琼啊，2020年你只可以听一张专辑，你只可以听一位歌手的作品，我一定是说是这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怀特。 I've seen your grand photons say, do I look like how you look to me? You said you'd take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ule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战后人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 名称叫做 Shanti， 法文原意是健康，摆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干杯，喝了这杯不要再为爱情伤心。 Let me gain four times six, I would never make the same mistake. You're probably with someone else on the day, and I'm still thinking you'd be back. 真正的欲望因此被但最初期我仍然奉陪，也许某天又在那一天，我会擦去你眼的香水。 一位非常之神秘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怀特，写法是问号加 TE， 其实是白色 white 那个的翻译来的，那我问号就代表了个 Y 啦。咁而呢位女歌手咧，最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到依家为止都冇人知道佢到底生咩样嘅。佢唔系佢刻意隐藏咧，而系佢觉得自己本来一路都系喺网络平台上摆咗自己嘅作品， 但是呢好多人关注，好多人非常之喜欢这把声音。他有几首歌在 YouTube 的点击率是去到破百万的，但他只是一个独立厂牌，一个小歌星，他自己说。於是他说他不想承受那么多的压力，所以他不想将自己的样子摆出来给大家评论。但是这一把女声的而且确在2020年在台湾音乐界是引起了一阵的轰动，和大家很好奇、到底这一把这么好听的 WiFi 的女声当中又结合了爵士、民谣、R&B 等等的元素，她到底在2021年又会有哪些的刺激给到我们呢？其实2020年她已经有非常多的惊喜，包括之后唱了台语，很多音乐人都说、原来他不单只是可以处理到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刚才讲的法文，他连台语都可以唱得非常之好。之后呢讲的是一首合唱的作品，合唱歌有个好处就是两个单位都是我想介绍给你认识的。如果曾经下午三点你都有听骚动音乐的话呢，这首歌你应该听到哇又是他啊。 你不需要无尽的假面，只要你放纵尽情的跳跃，换一种口味，别浪费时间，欢迎你来到这个新世界。又是难忘的醉，我记着开的眼，陪伴你的是谁，激烈的断了线，无所谓的明天，却后悔的昨夜，挣扎在所难免，放纵却无条件。 错过阿琼介绍的好音乐啊！咁人 featuring 阿爆嘅呢一首作品，歌名称叫做《新世界》，几啱今日摆喺香港播噶？问下自己，你想要嘅系一个点样嘅世界？呢个新世界当中嘅秩序同埋规则，到底系由边个话事？经过第31届台湾金曲奖的嘉许之后，高五人和阿爆其实现在在台湾都已经成为了应该都算是独立音乐非常有地位的两个音乐单位。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想你的彼晚，在恁家的床仔角。想你的彼晚，在恁家的窗仔外。想你的彼晚，在恁家的床仔角。想你的彼晚，在恁家的窗仔外。生活甲无好，我家己拢知影。恁拢了解我的暗坎，我的软弱。平凡的、歹命的，咱拼死做。当作讲笑话。 人都笑佢哋系靠 MV 翻身嘅乐队啦，但系其实歌都系非常之好嘅作品咧。佢哋叫做茄子蛋，呢把粗桑老味嘅声音对于我嚟讲系好致命嘅吸引力噶吓。呢首歌嗰个名称叫《浪流年》啊，其实系冇一个确实嘅翻译嘅，但系咧之前同佢嘅《浪子回头》嘅 MV 加埋啦，变成咗三部曲嘅作品。一首台语歌的 MV 在 YouTube 的点击是可以破亿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茄子蛋的音乐其实在华语乐坛是非常之有地位的。